史夏兒，村里边阿纸扎将死咗啦，佢喺村入边做纸扎做咗一成世啦，依家自己就困喺冰冷嘅棺材里边。两日前老张冻住嘅拐杖喺村口度走一走，点知道跌咗跤就死咗啦。村里边阿王大夫讲：前两日落咗咁大嘅雨，地面湿滑，老张咁大年纪啦，跌得咁犀利，佢身体点算受得住啊？唉，一切都系命啊！阿老张生前有一个好大嘅愿望，就想抱孙。我想依家嘅愿望就变咗遗愿啦。村里边讲究入土为安，听日就系老张下葬嘅日子。老张个仔为咗了结老豆嘅心愿，就扎咗一个细路同佢一齐陪葬。一晚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。阿小张含住泪，扎咗个佢有生以来扎得最好嘅小朋友，呢个纸扎小朋友活灵活现，佢就将个纸扎小朋友放喺老张个棺材里边，咁佢就觉得老豆可以安心咁去啦。到咗第二日，一群人抬住棺材就向村内嘅坟地行过去啦。点知道行到村口嘅时候，路边一棵老槐树就俾闪电劈咗啦。老槐树跌咗来，刚刚就揼中阿老张个棺材上边。啲人就四处躲避，棺材跌咗落地上，棺材盖又跌咗落嚟，跌咗出嚟。当一群人围上去睇个棺材嘅时候，都不禁啊大个口，惊讶到一句声都讲唔出嚟。阿老张尸体身边居然躺住一个六七岁嘅小男孩，人群中阿王大夫突然之间喊起身，那个竟然系佢失踪一日嘅仔。嗰日原来老张去散步，原来是王大夫的仔撞跌了老张，在老张绝望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是王大夫的仔。